146面第六行。从生灭寂灭极灭现前这个地方看起啊，这个今天呢，在我们没有开讲之前啊，那么刚才啊，分发给诸位同学们一份华藏会训。这是几位年轻的同学们他们发起啊，用意非常之好啊，他们感觉到我们法师会啊图书馆的会员呢遍及全省，可能这个效果都不如从前了啊。那么希望用这个刊物呢，向我们图书馆的活动啊，给大家做一个详实的报告。我们是以会员为主啊，所以叫会训，对内的刊物。实在讲呢，这个一般办刊物就是这个稿源呢是一桩很头痛的事情啊，要到外面去找文稿。那么我们这个小刊物呢，可以说内容啊太丰富啊，只要诸位每一天写50个字，这个刊物就容纳不下了啊。我们讲习一个星期这个固定的有4次啊，还有你们许多同学这个实习讲座啊，的确内容非常丰富啊，所以希望呢这个刊物将来能够把我们图书馆呢所讲的这些经论啊摘要的给会员们做一个报道啊，那么这个就是无量功德了啊！不但图书馆本馆的这些出家人，每个人要负责一部分啊，更希望啊，凡是在图书馆听经的同修啊，都可以随便写一些啊，你听经的心得啊，你听经的感想啊。都可以写一点啊，那么这个内容啊的确是我觉得是相当之丰富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刊物啊是月刊，每个月出一次啊，如果大家这个写的东西很多呢，我们一起出个挂版呢也可以啊，就是出2张也可以啊，那么可以随同我们所印的这些经典呢，这是寄给这个外县市的会员啊，就是他们没有机会啊来听的啊。那么最近呢，我们在淡江大学啊也有一个圆觉经的长期的讲座啊，那么那一部分呢，这个圆觉经的心得与感想呢，就请这个淡江同学们呢来负责任。啊，你们一个，我想一个月提供一个版面应该不成问题，啊，应该不成问题，啊，如果有更多的呢，都欢迎，啊，我们这个4版印不下去了，就印8版，啊，就再增加1张，啊，那么我们看今天的经文。这个生灭灭矣，就是生灭的两边呢也离开了啊，所谓是 能空的觉知，所空的理障。那么这个能与所虽然都离开了，如果以为这样啊就是圆满啊，这个境界就是圆满，就算是究竟的那就又错了啊。为什么呢？又堕落在法身边了啊。所以这个佛法了啊，向上一着，你看都称之为叫妙法啊。能空所空都灭了啊，境界是不错了，但是怎么样呢？没有办法入妙。为什么呢？这个能灭所灭的灭字又成了障碍了啊。所以前面讲了啊，菩提心生啊，生灭心灭，诸位想想这个境界好不好？啊，这个境界依然还是有一生一灭啊。所以诸位呀、啊，假如真正能把六祖坛经那些话都要是记得的话，你就恍然大悟。啊，六祖给印宗所说，佛法是不二法，二就不是佛法了。啊，菩提心生一法，生灭心灭又是一法，这不是二法了吗？啊，这个境界是不错，这不妙啊！啊，不能入玄，不能入妙。啊，因此必须要知道生与灭是一回什么事情啊。这有生这才有灭，那么灭呢，灭还不能够执着啊，灭也要把它远离，这样啊才真正达到了能所双忘啊，啊才到真正的清净啊。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个功夫啊到差不多有境界的时候了，觉得自己这个心地很清净，清净心显现了啊，你自己感觉哎我现在很清净，很清净就不清净，哎我很自在，很自在就不自在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也清净心里头还有个清净啊，清净心里头还有个自在，这本来无一无嘛，哪儿来的清净自在呢啊。所以你有清净自在已经不是真正的清净自在啊。当然比一般凡夫的境界那是高得太多了啊，这是高得太多了啊。这个两句他说的是大菩萨的境界啊，那么也是这个极灭人的境界极灭人。经论里面告诉我们啊，是法云地以上的境界 十地菩萨等觉跟如来果地这三个位次的境界啊，所以他这个标准呢才有这么高啊。你看证得无生法忍了，还是有能证给所证啊，还是有能所啊。极灭人这个境界是能所都没有啊，是能所双忘啊。这个时候才真正见到啊，也就是你证得世间一切法生即无生，是真正证得啊。那么出世间一切法呢，灭亦无灭啊。我们今天的境界啊，出世这个世间法里头有生有灭，出世间法里头有灭有生啊，这是我们先前的境界啊。可是我们一定要明了诸佛与大菩萨们他们的境界，明了有什么好处呢？知道我们现前这个境界不究竟。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一定要发心啊，要再要深证，就是把自己的境界要提升啊，不能够止于啊现前所得的这个小小的境界里，那个就错了。那么既然真正明了生哦是属于幻生，灭也属于幻灭啊，正如同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后面又跟我们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个有为法里头啊也通世出世间法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哦这个世间法是有为的，出世间，出世间还是属于为啊，有为的这个心量，有为的知见啊，观一切法无不是有为法啊。那么到你生灭即灭即灭现前的境界了，观一切世间法皆是无为法啊。可见的有为无为啊，这个一切法里头哪有什么有为无为的，没有啊。有为无为啊，就是在迷雾之间啊，大彻大悟那就是无为啊，迷惑颠倒这总是堕在有为。那么换句话说，法有没有有为无为？没有啊。有为无为皆是幻法，了不可得啊。那么这些意思楞严说的清楚，圆觉经里面也讲的非常清楚啊。圆觉经里面这个清净会一章里头就是说这个境界啊，给这段境界是完全相同的啊，可以互相来参看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事实啊，那就是这个 本修因是比什么都重要。佛在楞严会上一开端呢，就提醒阿难尊者啊，要以物生灭心为本修因。什么叫不生灭心？我们现在这个心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啊，想东的时候东这个念头起来了，西灭了；想西的时候西的念头起来了，东灭了。那么这个心就叫做生灭心。如果以生灭心为本修因求无上菩提，这是决定做不到的啊。所以这一桩事情希望我们要特别注意啊。那么是这个不生灭心，这是佛提示我们的，不但在这个楞严会上啊，所有大乘经论里面佛都是这样提示我们啊。无生灭的心是什么呢？这个要搞清楚啊，不生灭的心才是真心啊。啊，要用这个心去修行啊，作为本修因，那么你一生当中啊，就可以证得无上菩提啊。那么拿我们的境界来说，无上菩提在理论上讲，一生当中可以证得，没有问题。可是在事实上说呢，我们真的不敢讲啊，事实上我们不敢讲啊。可是在就事论事啊，如果说是用这个不生灭的本修因来修无上菩提呢，我们念佛得理一心不乱呢，这个是可能做得到的啊。这是我们敢讲的啊，我们敢讲的。换一句话说，在圆教菩萨这个戒记里面啊，正个圆教初住二住，这是办得到的啊。你说圆教里头就登地啊，正到法云地等觉，这不敢讲啊，这个的确是不敢说的啊。可是一生当中是修到圆教初住啊，的确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你证得圆初住呢，就是法身大士啊。这个华严入法界品啊，你就有了份了啊，就有资格了啊。这个不生灭心也就是本经所说的自性本定到底在哪里呢？前面我们念过十番显见其处真心，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六根根性啊。那么你要用它来做本修因，那岂不就是焦光大师所提倡的吗？啊，焦光大师教给我们平素我们六根戒除六尘境界，叫我们用六根的根性，不要去用六识这个就是修自性本定啊，这样在一生当中就可以修无上菩提啊。为什么呢？因为六根根性是不生不灭的，这个十番显见就说得很清楚啊，啊，无来无去， 不苟不进，这是真的啊！啊，怎么个修法？前面都跟大家说得很详细。啊，用六根根性戒除六尘境界，叫自受用，啊，而不是对他。他受用怎么讲呢？他受用在用六识。啊，我们凡夫所犯的毛病，啊，对自己是六识受用，对别人也是六识受用，这就是迷呀。啊，内外呀都假，都是虚妄，不是真实。佛菩萨的受用对内是真受用，对外是假的。啊，外面什么？外面要去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呢？所谓是水月道场，空化佛寺。啊，建许许多道场，许多道场，道场里面像这个。镜花水月一样啊！啊，佛寺是什么呢？佛寺是弘法利身啊，这是佛寺啊。弘法利身的事业呢，就像什么呢？就像前面讲的，眼睛害了病了，看到空中之花，叫空花佛寺啊。水月道场啊，可见得佛寺与道场是幻化而有的，不是真有啊。因此开了悟的那些菩萨们，对于道场佛寺绝没有一丝毫的执着啊，对于一切众生绝没有一丝毫的分别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内外一如啊。啊，内外虽然一如，可是在表现的态度上似乎又有分别执着，那个分别执着是假的啊，都是他弘法利身的妙用啊，不是真有分别，也不是真有执着啊。如果他真有分别执着，那他是凡夫啊。所以这是教给我们如何去用根用识啊。用根这是真实的啊，用识那是权巧方便啊，目的呢无非是利益众生啊，虽利益众生，又不着利众生的相啊。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啊，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受众生得灭度者，啊，绝没有一丝好执着啊。如果我们这样的用心呢，就叫做修行啊，就叫做修楞严大定啊。这样用心来念佛，那就是修。理业心不乱啊，与如来果地上的极灭人是相应的啊。那么这个也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真正的期望啊。所以要晓得这个自性本定就是如来藏心，体是真常啊，性呢本来就是极灭相啊，在如来果地上现的是极灭相，我们现在迷失了本性，可是我们的本性还是极灭相 啊，那么对于楞严经稍稍涉及一些应该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我们六根的根性怎么不是金刚相？那其余的不必谈呢，就像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摄幡显境，我们的见性啊，见性的相就是金刚相啊。可见的是，再圣不正，再凡不简啊。我们的清净极灭真常之体从来就没有失掉过。那么现在毛病发生在哪里呢？毛病发生在妄想，在执着啊。可是这个妄想执着，如果你不能修自性本定，这个妄想执着没有办法离开。这个道理我们应当要明了啊。小乘阿罗汉虽然说是断烦恼障啊，破人我执，你们仔细的去想一想啊，这个话讲得通吗？啊，人我执他没有了，他还有法我执。我们要问，谁执着法我执？还是有我啊。没有我，谁执着法我执呢？啊，所以在大乘法里面讲，小乘阿罗汉直破三界之内的见思烦恼，啊，还有界外见思，这个理才讲得通啊。啊，那个三界之外的见思烦恼，比三界之内的那要微细的太多啊。三界之内的是粗重的见思烦恼啊，他离开了啊，不再受三界的这个六道的生死轮回了。界外还有微细的见思烦恼啊，啊，那么这个是原因，就是他不知道修自性本定。啊，他是勉强的克制他的烦恼，用的是这个方法，所以这是不究竟的，不能断根。那么菩萨到这个境界啊，这是能所双忘，二种执着已经离开了啊，三空也都学习了啊，所谓是人空、法空、空一空。这个时候啊，才是破根本无明啊，那就是我们讲阿赖耶识的这个业识啊，无明业相啊，这个里头的一分动向也没有了啊。这个境界才算是生灭寂灭啊，这个生灭寂灭寂灭现行。那么换这个极灭现前是什么境界呢？前面我们曾经读过啊，不生不灭，清净本然，周边法界。到这个境界，不是我们嘴的念念呢，哎呀，我们在那里想想，哪能想到人家是亲证这个境界啊，这个是清净的啊。那么到这个时候啊， 啊，我们要用这个破五音来讲呢，啊，这是语言破行音，啊，超众生浊。再看底下经文，说忽然超越，事出世间，十方严明，或二殊胜。诸位啊，注意这个经文上这个忽然两个字，忽然呢就是我们禅宗里面所讲的顿悟。那么由此可知，这个顿悟啊实际上那个功夫急到差不多了啊，这一下才能开悟啊。所以顿悟啊也是从见悟修的啊，没有见悟哪来的顿悟啊？啊，自己不肯修见悟，天天打妄想，等着那一天顿悟。我们已经等了无量劫了，等到今天还不开悟啊！啊，我们在座的同修，你们哪一个人不是无量劫以来就修行啊？修到今天了？啊，这个意思我也给你们讲过很多遍了。啊，无量劫修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这个有问题啊，不但修学没有进步，越修越退转，这个毛病大了啊。那就是什么呢？我们不晓得修，不知道修啊。可是你要求开悟啊，这个开悟最大的障碍就是分别执着，这是最大的障碍啊。我们不但对世间法分别执着，对学佛也分别执着，这就是天天在修，天天在增长分别执着，那怎么能开悟啊？这是把自己的悟门堵得死死的啊。所以你看这个一切大乘经典佛所告诉我们，首先叫我们明了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梦幻泡影啊，真相是一切法了不可得啊，真相是一切法皆空是万法皆空啊！啊，说明这个真相的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叫你在一切法里头不要分别执着，不要起心动念啊！果然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有顿悟的机会了。这顿悟是这么来的呀？悟了以后的一切法里才得大自在啊。世间人最畏惧的就是生死轮回啊，顿悟之人生死轮回没有了，这多自在啊。回想想我们无量劫来受这个生死轮回的果报啊，生死疲劳苦不堪言呐 啊这一下了解决了，彻底的解决了啊，好像一个人在做噩梦啊，做了很久噩梦啊，这一下醒过来很轻松了啊，得大自在啊，梦中所有的一切恐怖啊啊，都晓得哦，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恍然大悟啊！ 那么超余音是说什么意思呢？这是说顿断无明啊，无明必定是顿断啊，而不是间断。那个间断的是什么呢？是烦恼啊，是迷惑啊。我们讲这个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这个是间断啊，根本无明一定是顿断的。啊，这个是顿证，一刹那之间，这是讲的功夫成熟了。啊，像我们昨天在这个华严里面所读到的，啊，第一个叫我们生善根，第二一个阶段呢是增长善根，第三个阶段是成熟善根。熟透了就顿悟啊。那么诸位要记住，善根跟福德不相同啊。善根我们一般讲呢就是悟性啊，一听了之后就彻底的明了啊，就能够升起清净信心，这是你的善根。那么到这个时候就顿证呢，顿断无明，才晓得明与无明原是一体，这是真正的顿证。如果你要认为明与无明是二，哎呀，无明不是明，明不是无明，你就没有办法顿悟。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心呢住在二法上啊，烦恼不是菩提，菩提不是烦恼，生死不是涅槃，涅槃不是生死，全是住在二法上，这个就没有法子顿悟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到不二门，然后一步才跨得过去啊。你要是在二门里面，那就不得其门而入，先要到不二门呐、啊。那么这个境界，这是云破世音，超越了命浊啊。到这个时候，真正是功德圆满了啊，才真正的明了通达啊，自己的如来藏心，妙真如性，本来具足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有一法而不具足啊。这就是六祖觉悟了之后他所说的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他悟了之后啊，才有这么一句话了啊。而这一句话的时候，与佛在大经里面所讲的境界完全相同啊，可见的他是真悟啊。因为六祖在悟的时候并没有看过很多经论，那也没有听过人讲过经啊，他居然所悟出这个道理，说出这个话，跟佛在大乘经典里面所讲的没有两样啊，这是真正开悟啊。啊，那么诸位想想，自信本质 事出世间的万法，如果你要是见到心了，证得自心了，事出世间一切万法，你怎么会不通达呢？哪有这个道理呢？啊，这就是佛法家所说的一经通一切经通的理论依据啊，在修学法门也是如此啊，一个法门成就了，一切法门都成就了啊，一个法门证得了，一切法门通通证得了，这是这个境界。所以念佛人也能不求离，也心不乱，这是真修行，这个才是真干呐。摆在事业心的目标上，那都叫小根性的人。那么由此可知，佛与众生只是觉迷不同而已。小乘人迷在世间吧，啊，这是凡夫啊，迷在世间，因为世间事事物物啊是心外之法啊，因为是真实之法，与事事物物其分别其执着啊，被这个世间这个范围呀、啊、范围住了，永远不能超越啊。声闻缘觉啊，虽然聪明一点，哦呀，知道与世间法对立的还有个出世间法，好了，他就被那个出世间法范围了。自己局限在出世间法里面，事出世间法不能圆融啊，不晓得是一体啊。啊，所以小乘修正的法，这法不妙啊。啊，自己得一点小小的受用。啊，哪能像这些大菩萨呢？一念超越，证得自性本心。这是佛法里面的究竟法了，啊！大经里面所谓呀，幸福众生三无差别，真的这个三无差别，所以才说十方圆明啊，都圆融了。啊，十方跟三世是一啊，这个十方圆明啊，就是华严里面讲的一真法界啊，我们净土里面讲的长极光净土，这是十方圆明的境界啊。这个时候自然得到两种殊胜。那么这个底下经文所说，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念， 这是观世音菩萨真的。这个是什么境界呢？等觉菩萨。啊，极灭人中证得的。啊，这个两种殊胜就是业用。啊，我们在这个四十华严里面做了很多。你看每一位善友他所说出他证得的这个法门之后，一定要把这个法门的作用说出来。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个境界里面证得十方圆明，作用是什么呢？十方圆明有什么用处呢？这个两种就是殊胜的业用。那么在一般说，啊，像这样的业用啊，语言教出诸就证得。